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44章，惊魂异变。饕餮面无表情地盯着迷雾中那道影子，脚下一步未动。片刻之后，他却忽然笑了。 哼，我就说，怎么觉得林子里的气息有点熟悉呢？原来是你啊，玄冥。饕餮脸上又挂上了那种无所谓的笑容，只见他掏出布片，悠闲地擦拭着手上的血迹，而迷雾中的那个人影也已慢慢踱到他的面前。 一个世纪未见，想不到你还记得我。 沉稳平和的男声悠悠响起，只见萦绕的迷雾中，一名褐肤黑发、身材修长的清俊男子正站在饕餮面前，平静地注视着他。 进这片林子前，还真差点忘了100多年前的事儿。谁还记得那么清楚？ 饕餮继续清理着手上的血迹，头都没抬。 哼，我倒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上一次见面时，你还只是个少年的模样。被称为玄冥的男子笑了笑，金色树瞳中映照着饕餮的脸庞，似乎在端详着眼前这个红发男人。半晌之后，他再次开口说道： 说起来，上次从我这儿取走的血肉，有救到你想救的那个人吗？ 饕餮手上的动作忽然停住了，脸上的表情也在那一刻凝固了一瞬，而见到饕餮沉默的样子，玄冥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轻轻叹了口气： 是吗？我还以为你这次来是和上次同样的目的呢。 我这次的确是来救人的，只不过这次要找的不是你。 饕餮面无表情地说着，顺手把擦完的布片扔在怪物的残骸上。随着一阵暗紫色火焰的燃起，那具残骸迅速化为灰土，在微风中消散殆尽。 说到这个，你这林子是怎么回事？弥漫着瘴气不说，这斗魔怪物又是哪儿来的？ 饕餮说着，随手拍了拍身上的风衣，那些盘桓在周身的瘴气便顷刻间消失不见。玄冥的视线轻轻掠过地上怪物所遗留的痕迹，瞳孔深处似乎闪过一抹悲哀，但他终究还是没有说什么，而是轻轻摇了摇头。 这不是坠魔怪物，而是从地下逃出的，被瘴气感染而魔化的他们。 你指的是？ 饕餮的脸上浮出一丝惊讶之色，他们竟然苏醒了。 是的，有人破坏了我们当年加固的那道封印。 玄冥面色凝重，自从几年前那场山体滑坡事件开始，瘴气就已经开始逐步泄露并蔓延，而我也开始发现他们苏醒的痕迹。虽然我一直在控制他们不逃出去害人，但现在我已经渐渐力不从心了。 照你这么说来，原来林子里的瘴气源头是那个东西吗？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 那麻烦就大了。饕餮思忖道，这件事儿妖神府那边有察觉吗？ 妖神府的情况你也清楚，内斗还来不及，就算有所察觉，又怎么可能有实力愿意插手这趟浑水？更何况我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存在。 玄明轻轻叹息着，忽然又似有所感的抬起头望向远处的密林。这次进山只有你一个吗？ 玄明突然开口问道。不，还有两个人类，一个妖。 我想你恐怕没时间再和我叙旧了。玄明转过头看着饕餮说道， 逃到这个林子里的他们不止一个。 小瑶，我不行了，跑不动了。 周文涛俯身撑着膝盖，大口喘着粗气，一副快要晕倒的样子。 那怪物很可能再追过来，被抓到就完了，再坚持一下吧。 江瑶说着连忙跑到周文涛身边，试着架起他赶路，却发现这小子死沉死沉的，看来真的是累到快虚脱了。 小瑶，别管我，你快走吧，我真的还完。 周文涛有气无力地说着，一屁股瘫坐在了路边，看得江瑶干着急。 说什么傻话呢，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白志，我们帮忙一起。 江瑶说着转头正要招呼白志过来帮忙，却发现身后空空如也，原本一直跟在后方指挥两人行进方向的白志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消失了。 白志，你在哪儿？ 江瑶喊了几声却没有得到任何反馈，顿时紧张了起来，于是连忙转向周文涛问道， 文涛，你之前有看到白志吗？ 啊，刚才还看见白志姐姐在后面啊。 周文涛闻言也是一愣，这才发现白志不见了。 糟了，难道白志姐姐她被怪物？不可能啊，我们之前完全没有发现怪物跟过来啊。 江瑶咬着牙，一时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担心行踪不明的白志，另一方面也不放心把周文涛独自留在原地自己去找人。而周文涛现在的情况显然是一步也走不动了，拖着他往回走并不明智。 小瑶，你真别管我了，我就找个地方藏好，怪物找不到我的。 似乎看出了江瑶的犹豫，周文涛故意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摆手说道， 你快回去找白志姐姐吧，我在这里等你。 不，你不能离开我身边。 江瑶想起先前饕餮的告诫，随即果断转身坐到周文涛身旁， 你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会儿一起去找白志，希望那怪物没有那么快追来。 刚才那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妖怪？这世界原来真有妖怪。 周文涛颤抖地看向江瑶，先前的情景显然已经让他的世界观碎得彻彻底底。 说起来，小瑶，你怎么这么淡定？好像完全不惊讶。 这深山老林的，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你就别想太多了。刚才那位饕餮大师不是说了吗？那是变异的野兽而已。 江瑶不敢看向周文涛的眼神，随口搪塞了一句，而话音刚落， 一阵令人心悸的巨号声从前方密林深处突然响起。 什么声音？难道是那怪物追来了？ 两人大惊，立马从地上蹦了起来。 不好，我们快走。 江瑶看着微微震动的地面，心中顿时警钟大作，赶紧拖着周文涛撒腿就跑。然而没走几步，却发现脚下的泥土开始开裂松动。大感不妙的江瑶一抬头，忽然发现一片阴影正冲两人扑面而来。 这是…… 江瑶看着倾泻而下的山土，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是山体滑坡！ 江瑶大吼着，飞身扑向身边的周文涛。眨眼间，两人的身影便被滚落的山土彻底吞没。 嗯。 白志转过身，望向远处密林传来的巨大轰鸣，不由停住了脚步。 江瑶。 白志轻声呢喃着。眼中似乎闪过一瞬的犹豫之色，他伸出手，下意识地轻抚着左耳上的钻石耳钉，那是他在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但很快，他脸上那暂时的犹豫便被一股坚定所彻底替代。 不管怎么样，时间紧迫，必须尽快完成那位大人所交代的。 白纸低声自语着，随即转身把背包往身上一背，利索地爬上了面前一棵已经枯萎的参天大树。不消片刻，他便爬上了树顶，低头往下方密林看去。阴云密布的天色给墨绿色的山间笼罩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浓厚的迷雾缠绕着茂密而无生气的树林，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尽头。不过即便如此，白志也清楚此时的自己已经来到了密林中央的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正好。 白志把身体架在枯木之上，随即取下肩上的背包，从中小心地取出一只精致的小木盒，轻轻地打开。只见那只木盒中央静静地躺着一根留意着夺目色泽的橙红珠玉。白志伸手将耳旁的头发捋过耳后，爱惜地轻抚着盒中那根美丽的羽毛。耳垂上的钻石耳钉也在这橙红色的光芒中反射着妖异的微光。他细细端详了片刻，随即伸出白皙纤长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将羽毛从盒中取了出来，捧在了掌心，口中似乎念念有词。而他手心中的羽毛也在这如同咒语般的默念声中渐渐飘起，光芒渐盛。 白志闭着眼，全神贯注地默念着。而就在他念完最后一个字节的那一瞬， 半空中的那根橙红羽毛突然迸发出刺眼的光芒，随即如烟云一般消散在密林上方。 啊，总算赶上了。 白志轻轻舒了一口气，似乎如释重负。他再次背起背包，三步两步之后便敏捷地爬下了大树， 转身打算向着计划中的方向走去。然而没走几步却又停了下来。 白志转过头，有些踌躇地望着左前方的林子，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这瘴气。 白志考虑了片刻，随即打开背包，拿出一颗青绿色的珠子含在口中，在准备完成后便迈开步子朝着左前方摸索而去。鼻息中充斥着某种怪异的气息，越是往前 越是变得浓厚。白质知道，那并非迷雾的味道，而是来自堕魔之物身上的气息。恐怕这密林前方便是瘴气源头。若不是有口中这颗能帮助驱散瘴气的闭气珠，凭他的修为，还真不敢贸然上前。瘴气的气息越来越浓，就连四周的迷雾也渐渐被染上了一层不祥的暗紫色。而此处的树木早已纷纷枯萎，在微风中扭动着狰狞的枝干。 啊！ 白质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那是本能所带给他的最终警告。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双手按住狂跳的心脏，心中决定到此为止。而在这时，一个低矮的影子忽然跳入了他的眼帘。白志抬起头，透过紫色迷雾向前看去，他看到一口古井正矗立在前方，似乎正静静等待着他的到来。 这是 白志脸色忽然一变，弓着身子抓着胸口，他感到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抓着自己的灵魂，不断地往井边拽。白志跪倒在地，拼命地想要转身，试图化成圆形逃离，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无法挪动分毫。然而祸不单行的是，他很快察觉到一阵窸窣的脚步正向他自己的后背步步逼近，地面微微的震动伴随着恶臭从身后蔓延而来，而这种熟悉的情形正是前不久所经历的。白志脸色发白，他硬是拧着僵硬的脑袋转过头，颤抖地伸出了手，摸向耳垂上那只钻石耳钉。在钻石耳钉晶莹的表面上，魔化怪物那张丑陋的脸映照其中，并在钻石内部那逐渐盛起的橙色光芒里渐渐扭曲。巨大的吼声回荡在一片死寂的密林之中，掩埋绝望。